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，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。当您遇到我时，请不要呼唤，不要拒绝，不要抚摸，不要喂食。 同在蓝天下，共有一个家。包容导盲犬，关爱盲人。 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机芯1993年卡内基音乐厅肖邦作品独奏音乐会。这是一张绝对值得收藏的音乐会实况录音。音乐会实况录音的背景环境虽然不十分干净，但正是这些自然因素的存在，才能够最真实朴素地再现远景。在这场独奏会中，机芯演奏了肖邦的3首夜曲、3首圆舞曲以及幻想曲、波罗乃兹和谐谑曲各一首。这些作品都是钢琴诗人肖邦众多创作题材中最杰出的代表作。